漫游嗨翻天，耶！ 之后的梦你知道啊，微微笑家的就像城堡一样就在你的前方。欢迎各位，您在周日的晚上听到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啊，我们是漫游嗨翻天。今天的主题正如我们在下方赫赫写的这四个字一样，我觉得非常有力量。那我们先依次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好啊，各位好，我是今天的漫游观察员马野。 好，那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也说一下自己的名字啊，给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彭木星。 大家好，我是郭子阳。 好，你们两位稍微跟这麦再近一点，可以把麦往前拿一点啊，跟麦近一点。好，今天这四个字啊，所以我们今天找了四个人，你有发现这个规律吗？魔兽世界，那咱们就一个人找一个字来对应一下。 嗯， 那谁是魔？啊， 谁的就是魔了。 我是魔是吧？行，也可以。我是魔，谁是兽？ 我是兽世界， 这么排列是吧？行行，其实我觉得这四个字蕴含的意义比较多啊，因为魔兽世界到现在已经过了14年了吧，将近13年之久啊， 刚结束了13年的周年庆， 对，刚结束13年的周年庆。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人在这里玩，每一年周年庆的一个成就他都有的话， 那真是太厉害了。 我觉得这还不算厉害， 嗯， 我觉得最厉害就是。暴雪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成就， 嗯，什么？ 就是每个版本的首杀。 哦，版本首杀。 对，如果、哦、因为周年庆，你是可以每年你一年都不玩，然后只在那个几天的时候，然后你登录一下就会获得这个成就。 哎，对对对， 但是你如果啊每个都是服务器的首杀，啊，你就会非常厉害。 哇，这种成就真的是非常难得。 对，马野，你这麦也可以，对对对，哦、可以往下掰一点。 我的声音很低是吗？ 对对对， 这样能这样能、 哎，可以可以，非常好。 Okay, 好的。 然后呢，其实魔兽世界中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成就，我觉得今天来考考三位啊。 嗯。 有一个称号叫甲虫之王。 甲虫之王， 三位知道这是什么成就吗？ 我猜啊，可能和这个安琪拉开门有关是吗？ 对。 那、啊、是真的吗？ 星子阳， 你知道吗？ 我觉得应该是跟安琪拉有关吧。 对 对、 啊，因为安琪拉是跟虫子有关系的。 对对，这个成就当年源于这个啊，我想想，应该是六十级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 TBC 啊，所有人打完 MC 和黑翼的时候很无聊。那会儿有一个很厉害的土地叫西利苏斯 啊、哦，西利苏斯、啊， 西利苏斯就是联盟和部落天天在那儿厮杀、啊，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那块是一个任务的最后点，就好像咱们现在做破碎群岛的这种，就好像是我想想啊。啊，就好像是马格雷那阿古斯这片土地是、 哦、相当于阿古斯吧， 对，大家都到了最后就天天卧级在这儿、 嗯。 那会儿呢，就出来了说安琪拉呢，刚开始有个废墟这个副本，很弱的副本啊，掉的装备也很一般。啊，当时我还可以当金团团长指挥这个本儿， 甚、哦、至还当过金团团长啊！ 对对对，当年我也卖过装备啊，哦、比如说，比如说都是套路啊，比如说，哎、哦啊，这个盾非常不错，这个战士拿我跟你说格挡，哇，你马上成 F 一了，毕业了，原来也是有故事的人啊！ 然后一摸，哦、哎呀，好垃圾，自己心里咽一口，但是马上转念一想，哎，这个饰品猎人拿无敌有没有？我跟你说，这个你拿了就不用再 MC， 因为当时你知道一个团40人去开荒。 真的，你要在团里边要想拿点东西啊， 太难， 那都太难了。因为你想那会儿 boss 调的有限 ，MC 又一周打一次， 嗯， 是吧？ 嗯，对。 那我而且大家那会儿也就在提尔之手，还有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去刷金， 嗯， 因为提尔之手人形怪非常厉害，但是可以偷钱和刷钱，他的钱都非常多，对、 嗯， 因为那会儿一张点卡大概140金左右。啊，所以那会儿提尔之手也是聚集齐了， 一张点卡才140金啊。 对，一张点卡140金。 哇，现在这个 通货膨胀 了， 对， 很厉害， 通货膨胀很厉害。你们知道当时啊、应该是老奈调的一个惩戒弩，是猎人的一个那版本最强的一个弓。 哦， 就是最强，没有之二了。那个弓无敌，惩戒弩，当年惩戒弩是卖到了30000金，你换算成人民币啊，你换算成人民币。 哇，那得好几千块钱了吧？ 反正当时我们有一个团员跟着我打金团，那团员说：“团长，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的这个点卡，因为当时充点数的嘛， 嗯， 他说我的这个时间应该能用到我过60岁了。”就他当时，因为你当时卖金团没有这些支付宝和微信， 哎，对， 您记得没有？ 嗯、 最早魔兽世界开始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东西 啊、 嗯，所以对，所以一切就是在金币中交易。 嗯， 但是你能换取金币中最大的可能就是卖卡。 对对对 啊，然后那会儿还有卖出各种东西，各种挂，你知道，就各种交易挂，比如说你交易给我钱没过去，这种都是很伤感的事情。对，不知道咱们 钱了、嗯、 对对对，不知道咱们这个水友啊，这个啊，有个服务器第一是什么？宗师级草药学。 哇 啊、哦、哇！ 宗师级草药学， 宗师级草药学，就是说 这个是以前的成就吧？ 应该是，应该是这个，因为我服务器第一是真没有，你们有吗？服务器第一的 当然没有， 不存在的， 啊、不存在。我觉得咱们这样，咱们今天啊，先简单的各自先介绍一下自己玩魔兽多少年，然后是什么职业，是吧？ 嗯、 好吧，给大家也简单介绍一下。 那好，嗯、两位就谁先来？ 你先来 啊！我先来啊！ 嗯， 我是联盟玩家， 那个啥 ，我玩的是。 你看看马野穿的这个衣服，今天我克制。 没有想跟师哥对抗的意思。 好好好 那个我玩的是猎人，就是我的大号是猎人，然后自己也玩一些战士，但是我其实接触这个游戏还蛮晚的。我大概从两三年前，三年不到，两年多之前才开 始。多少级的时候啊？ 100。刚开德拉诺，不是德拉诺开了挺久的时候。 那就是100。 啊、对，100级的时候， 一百级的时候 ，对 对对对， 嗯， 当时还飞阿什兰呢。 啊，对对对对， 是吧？对对对，飞到那儿去、嗯。啊，你是那会儿玩的 啊、 嗯？啊，你那会儿为什么要选猎人？ 啊，那会儿因为觉得我特别喜欢，第一我特别喜欢物理职业。 啊， 就是我不喜欢魔法师，就是所以法师、术士啊、牧师，我就放弃了。 你不喜欢就是躲后边搓球那种、啊？ 哎，对对对对对，还而且特别，我特别喜欢猎人的一点就是他不用读条。 哎，猎人不是有些技能也得读条吗？ 我玩的是兽王猎， 哦， 就是他的技能是，兽王猎他和其他远程的唯一不同就是他不用读条就可以跑着打技能， 哦、 这是我特别喜欢他的一点。 嗯。 而且走到哪儿可以抓谁是吧？就是 啊，对对对， 抓 宝宝特别、 嗯、 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哦、嗯，那你后来怎么又转向战士了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认识几个朋友，然后大家都说，哎呦缺 T 啊，没有坦克、 哦。你是为了大家奉献了， 练了一个战士，但是后来发现战士不适合我， 为什么不适合你？ 因为我不喜欢那种上前厮杀，还是躲在后面。远远的输出就可以了 对那个太危险了 啊对对对对 是是那木星你是什么、 我是比他稍微晚一点我是去年6月份魔兽大电影上映之后吧然后德拉诺诺那个末期的时候我开始玩魔兽然后我也是一个猎人大号是个血精灵猎人小号是一个德、 哦、 就是德鲁伊嘛 牛头德鲁伊 对、 啊 啊，为了部落，那个时候单纯觉得猎人就是远程，我很喜欢，不太喜欢近战。然后德鲁伊是很萌啊，可以变成各种形态，然后很好玩。 啊，这就是你看女生一般玩游戏就是这样， 对， 她会找一些就特别萌，各种变身，啊，熊宝宝一趴特别可爱这种，是吧？ 而且还有种族 啊，对， 就女生特别喜欢血精灵， 因为长好看 啊。对， 从外观入手啊，这是少数几个魔兽世界。比较能看脸的一个种族， 没错，部落有一半都是血精灵吧，40%多， 应该是、嗯、因为部落亡灵的脸，你知道，你如果用了反和谐的话，就是那个脸会，就是你知道吗？所以我也经常关了那个，要不然自己的角色都没法看。 对，那个脸会特别可怕。 啊、对，那马野说到你了、嗯，你介绍一下吧。 哎，我的时间呢，跟他们刚好是介于二者之间， 嗯、 我是在这个6.0的末期，大电影上映之前出预告片的时候 啊、 哦，我看电影之前，然后加入到艾泽拉斯世界了。 为什么呢？是因为看了这电影是吗？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一直从小我就一直在关注魔兽世界，我就特别想玩，但是因为呢我小的时候就 你为什么一直当个潜行者 没有这个家里没有自主权嘛，或者也不是这样子啊，就是 看来 电脑游戏没有自主权嘛，我上了大学之后才能开始接触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跟你说咱们的大学为什么叫年轻的白杨，这句话我早参透了，你知道吗？ 为什么？ 你想白杨树很屹立，在戈壁能生长的一种杨树， 对 不对？很有韧性，像比如说你刚才说你从小也很有韧性，但是由于家庭的客观因素你没有办法发挥是不是只有到了这片肥沃的土地中你才对扎根年轻的白杨。好，继续 其实呢我从最早的这个，因为我是一个魔兽争霸玩家嘛，我在我很小的时候，小的多小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未成年人禁止进网吧这个条例出来的前一年，我记得我特别小，刚记事的时候我去过一次网吧，那个时候是要求 你真是我们四个的鼻祖进网吧。 当时是我姥姥跟我去的，当时网吧的要求是未成年人必须在监护人的陪同下去才可以，我当时去了大概玩了不到半个小时， 里边都是玩 什么，我不知道我在干嘛，我当时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打开了魔兽争霸混乱之治，那时候还没有缤纷王座，那是最早 四岁就能打开魔兽争霸。 不，那个不是四岁哦，2002年吧，差不多2001年还是2002年，差不多。然后 姥姥开了什么游戏？ 上没有没有，姥姥 就是 站在我旁边。对对对，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接触魔兽嘛，然后接下来小学初中就一直在接触。我们圈子里，可能那个时候我们这个95年的朋友男生们都喜欢聊这魔兽，然后一直到后来我就关注魔兽世界，关注熊猫人，关注大地裂变，关注德拉诺，我一直在关注，但是我不能玩啊。 我明白，因为你没有生长在广院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对，直到上大学的有一天呢， 终于放开了。 我在我这个、 大学录取通知书来的第一刹那，你想的是什么？ 我当时还没有想到魔兽，我 那你想到了什么别的事情？真特别好，快如实说，如实说。 我说一下我上大学第一次想到魔兽是怎么回事啊？我当时看我一个一个朋友，一个是就是我们班同学啊，他叫吴雨桐。我去他宿舍看他的时候呢，他 当时男生还是女生？ 当然是男生，我去他宿舍嘛。然后我看他在玩魔兽世界，然后他在那喊兽人永不为奴，他在刷一个老本了，还在喊那个兽人永不为奴。对对对， 但是那画面有点尴尬，乍一想 我一看他，我就回去我就看了这个6.0的 CG， 我觉得特别燃啊，特别想玩魔兽世界。然后我最终在这个6.0到7.0的这个暑假，我忍不住自己下魔兽，下了一整天，然后开始自己玩，自己摸索着开始玩。 哦，那你为什么会选猎人呢？ 当时呢，我觉得联盟和部落，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部落就比较符合我的性格。然后当时 什么性格？ 哎，就是狂野一点吧。其实我当时选猎人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玩撸啊撸，对不对？撸啊撸什么职业可以站撸呢？不，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位置可以站撸呢？到后期很牛逼呢。 ADC 当然是 ADC 了，我 ADC 还敢站撸， 就是 刺客一套带走。 当你有神装的时候，有队友的时候，我就喜欢站撸、 那种，就是你喜欢输出高， 赵信突脸我秒掉他那种的。于是我就选择了这个猎人。 哦，哎、是这样， 选择血精灵是觉得血精灵好看，就这样。 你跟木星的选择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三个都是猎人。 哦，你 对， 那这个今天这个职业分配就有点这个不均匀了啊。因为我最早接触这游戏，我在45级的时候接触的。 哇，那 会儿对我那会儿玩的是战士。但是那会儿战士你知道吗？就是很尴尬，那会儿跟法师 PK， 法师两个寒冰剑，战士就走。 哇， 对， 这样的吗？ 在60级的时候，战士极品装备呢，我一身下来当 T 是5600滴血，如果当狂暴战是3900滴血，如果当武器战是4400滴血，这是当时最顶尖的装备。法师一个寒冰剑呢，那会儿有一个副本叫祖尔法拉克， 祖尔法拉克，对， 啊，不是叫祖尔法拉克。就是在荆棘谷那个，那叫什么来着？ 荆棘谷 哈卡最终那 boss 啊，就是打那个 叫什么神庙， 巨魔的 什么神庙， 一个邪神吧，什么神庙？哈卡 那叫什么来？祖尔格拉布， 祖尔格拉布 ，对不对？祖尔格拉布， 差不多像的名字。 祖尔格拉布的老大就是那个哈卡，最终掉一个东西叫什么什么之心。法师把那个饰品装备开了之后，一发寒冰剑是打1500滴血。 哇，寒冰剑 CD 很短的。 然后暴击是2200。当时我拿狂暴战跟我朋友法师 PK， 他一个冰环冻在原地，因为当时战士的章是可以解除昏迷，但是冰环不算昏迷，所以没有用。就是当年法师控战士还没有递减这一说，就是可以无限冰，从暴风城冰到铁炉堡可以一路你都动不了道，就这样，知道吗？ 我的天， 当时就是这么天克。然后我朋友就搓寒冰剑，两发寒冰剑带走战士， 即使这样，对，即使这样没有泯灭我的心情，我依然是玩战士。刚开始玩 T， 后来玩狂暴战，就是这样一直玩。但当时说实话 ，PK 比较厉害的职业是贼，因为贼有当年菊花茶和伏击，贼一个伏击大概对法师2900的血吧，贼一个伏击要装备好一点，基本一招你就死。就贼出来，对，贼出来一下，因为贼当年有个东西叫流星之击还是什么东西，就是必定暴击啊。贼当年还有冷血，就开了冷血一记伏击就可以带走，所以说当时比较厉害啊。但是我还是仍然玩的战士，所以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就是一个战士三个猎人，是吧？ 我也算半个战士。 对，你也算半个战士，咱俩算半个战士， 没有哪个。 对，那咱们我觉得在上半场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最早玩魔兽的时候，魔兽给你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刚接触魔兽的时候，魔兽给你一种什么感觉？ 我先说吧。其实我刚入魔兽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去打本啊，就跟大家配合啊什么的，我真的没有想过。魔兽最开始吸引我的点就是它的那个剧情，它的任务真的特别吸引我。就是我记得我最开始玩的是一个部落的 号。打断一下啊，子阳，你假装接任务，马也是哥给你配音。啊，是个特别爱配音，就 Lotto 什么 Lotto， 为了你的荣耀胜，这比如说啊，你特别喜欢做任务，这时候你是什么种族来着？ 不对， 我一开始玩的是 萌， 一开始玩的是血精灵， 血精啊，你看他一开始是部落，咱们就拿部落这个来演练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你现在小部落跑到那块要接任务，马也是个 NPC， 然后现在你点击他， 现在哎，你点击了吗？ 啊，点击。 现在世界陷入了危机，只有像你这样的猎人才能拯救这个世界。然后任务，击败六个木桩。 OK， 是吧？ 就是这样的。好，继续继续，子阳 啊。然后呢，就是我以前特别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把所有那个种族的那个新手任务全部做一遍。所以那 个 时候， 这个癖好真是我第一次听说，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我做三个就不想再做下去了，好累啊！ 就是你会每个做到出新手村你就下线， 就是不想再玩继续玩了。 我明白了，子阳有一颗童心，他永远想活在他梦的地方，就是他想活在他梦想 开始的地方， 很纯真的那种地方，是吧，子阳？ 啊，那倒不是，因为我一开始接触魔兽呢，是因为炉石。我是先玩炉石，然后再玩魔兽世界的，所以我就是因为炉石里面它会有各种魔兽的种族啊，那个职业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特别想去了解在魔兽世界里面它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出现的，所以我就特别想去了解那个魔兽那个种族的历史啊，他们的那个活动的经历啊，活动流程啊什么的，我都特别想知道。 所以子阳问个题外话，你在学校学习是不是特别好？ 肯定是的， 还好吧。 金北平老师小课堂的学生。 哦，金，当年我记得北平老师朗诵的一曲假如我是一只鸟，我要用嘶哑的喉咙啊，就很厉害那种啊。怎么样子阳，今天等会儿下半场展示一下。 哎，别 老做 不行， 才艺到时候回头到时候回头给裁一下，给老师发过去。 别这就更不行了。 是当时你就是抱着学历史的心态从炉石过来的魔兽世界 啊。对， 那你后来是怎么走出新手村的呢？ 后来 往下玩的呢？ 后来当时是我遇到了我现在工会的会长，他跟我说， 我以为是个浪漫的爱情。你说遇到工会的会长。好， 遇到的不是女生 啊， 而是个基佬 啊。 基佬， 就是 我的会长也是个 那个会长呢，他就跟我说，哎，你是萌新吗？那我们来一起玩，一起去做任务。然后后来真的就是从60多级的时候一起做任务，一起排本。然后就排到满级，然后现在还发展到一个还不错的工会。 哦，就是说你60多级的时候，他也60多级。 对， 哇，你们是 就是我们那个工会是一起发展起来的。 哇，那真的是， 我觉得特别好，就像那种阿里巴巴起家的这种感觉，一起，你是创始团队。 哦，对，真的是创始团队了， 真的是非常感人。 不过我们现在工会混得很不好。 没事没事，这都是后话 啊， 情怀在。今天魔兽世界不就是个情怀吗？对吧？情怀在就行啊。木星呢？你当初玩魔兽世界给你什么感觉？ 也是觉得剧情非常宏大吧。就是我现在玩了一年多，我有时候有些 NPC 我都不知道，哎，这是谁？哦，原来这个人是这个人。因为那个时代是魔兽世界，实在这个世界观实在是太宏大了，很多里面很多人，就很多很多故事线，我很多都是不知道的。所以有时候玩的话，现在玩的话，我会很专注于这些，就是说，这些 NPC 发生过什么故事，我可以去做这些任务线去看这些故事，而不是说今天我打本，我打了大秘，我打了十层，我拿了一个低保。 这样、 哦、就是你并更比较注重这个游戏的感受了。 对，我现在是 游戏体验， 对、嗯、看故事什么的觉得很有意思。 明白。马野呢？ 我其实玩魔兽世界还是我刚才说的，我最早啊，因为玩魔兽争霸，我把战役一点一点通了。那个时候不会玩都得输着秘籍 Who's your daddy 才能过，然后当这个全部都通完之后呢，我知道、 这 个、 你 这 个背得很熟啊，娘不生我都给忘了。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你这是特别 厉 害的，无敌 是打开全图， 还有那个增加钱那个是 什 么什 么那个 什 么, 什么， 哎，好了，不说了，这个、 啊、忘了。 继续。 就是我特别想知道这个后来阿尔萨斯怎么样了，就是这个悲情的英雄角色 是， 也后来的部落怎么样了， 是 后来的伊利丹怎么样，我就很想知道后来的故事、 哎、 然后我就选择这个玩魔兽世界。 嗯、 哎，当然呢，也是接触炉石会更早一点。 啊，你也是炉石玩家是最早？ 对。 啊、哦，行，那不知道咱们这个水友啊、嗯，咱们今天玩很多的水友是。什么时候接触的魔兽呢？魔兽世界，或者你们在里边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你们也可以通过啊哔哩哔哩网站啊搜索漫游嗨翻天，找到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来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哦，有很多人说也是通过炉石，池深说也是通过炉石认识魔兽啊，好多人通过炉石啊、 嗯、 来玩 炉石，它叫那个魔兽 英雄 传，嗯，炉石传说魔兽英雄传、 哦、还有一个九天一灵、嗯、这网友说雪精灵的新手村任务做到吐血，当时你有没有吐血呀、啊？雪精灵的新手， 我现在反过来想，真的是，如果让我再做一遍，我绝对做不下去。 哎，为啥呀？那个新手任务， 因为跑路的任务特别多， 因为银月城它太大了。我记得四级的时候有任务，你要跑到一个贼高的地方， 然后呢， 你想跑， 然后还容易摔下去， 对， 摔到水里 摔的。 怎么成长起来这么多雪精灵？ 对对对， 真的是不容易啊， 是很不容易。 对，咱们还有这个。啊，很多人说《魔兽世界》第一部 CJ 太帅了啊，没问题。等会儿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第一部的 CJ， 就想咱们上半场嘛，就作为这种怀旧是吧？咱们来播出一下。行，先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呢，进入我们的半点信息时段。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放一小段广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魔兽世界》最早的这个 CJ 动画，好吧？啊，具体来听什么首歌呢？我觉得就来听一首咱们童年时代的偶像啊，周杰伦的《回到过去》。啊，希望我们都能够回到过去， okay, 回到青春的时候， 回到最早的艾泽拉斯。 对。 一盏黄昏，久久的等，时间在旁漫不可声，寂寞下手毫无分寸，不懂得轻重。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是在2016年春天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一代人的芳华已逝，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亲爱的，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胸口，但那个人已不是你啊！欢迎大家在忧伤的时候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不忧伤的时候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 ，FM98.2，AM927，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啊。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好，我是马野。 二位再说一下，自介绍一下自己。 好，我是彭木星。 我是郭子阳。 好嘞。那咱们其实上半场跟这个观众老爷们说要先放一个 1.0 的 CJ 啊， 没错 啊。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管是从多少集开始玩的，我觉得魔兽世界每个的 CJ 片头还是很有这种感觉的，是吧？行，让我们掐掉这首算什么男人，来看一下 1.0 的这个 CJ 动画。 燃烧军团的入侵已经过去了4年，尽管成功地挽救了艾泽拉斯大陆，部落和联盟之间脆弱的协议却早已荡然无存。如今震天的战鼓再一次响起， 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 1.0， 咱们先二位说说看完这 1.0 的感受吧。子阳，这有什么感 受？我刚才就是那个音乐一响起的时候，我身上就起满了浑身的鸡皮疙瘩，真的 啊！ 就是我其实听这个音乐比我玩这游戏还早。就是我之前我在网上看过一个，就是在 B 站上面看过一个阿卡贝拉的视频。 阿卡贝拉的这个、是吧？ 就是这个音乐。那个， 你觉得咱们四个有没有天赋？现场来一个， 是吗？ 一个人高，一个人中，一个人低，一个人超低。 我觉得应该不行。 继续 啊！他们确实唱得好。然后，怎么说呢？那个音乐呢，确实给人一种很有史诗的感觉。 对， 而这个 CG。我们也看到，就是真的是特别有史诗那种宏伟的场景，然后因为我现在是联盟玩家， 是 我可能会更关注那个几个联盟角色哈 啊， 我觉得那个矮人猎人实在太帅了，就是我特别喜欢那在那种那个皑皑的白雪里 啊， 拿着一把猎枪。走在雪上，然后带着自己的宠物去打猎，哎，我真的特别喜欢那种感觉。 子阳，我真的，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童心，特别有童心 的，对， 就跟他当初这个练这个职业一样，我觉得真特别好。真的，你有没有想过当电影导演什么的？ 可以的，没问题。 对吧？这画面特别敏感啊。 就是对，特别你有这方面特别高的天赋，就是他能够每次子阳说完之后，我都能脑补一个画面，就是感觉像那种大电影的 情景再现嘛。 对，情景再现啊。 谢哥， 木星呢？你看完那个。 反正有，我是会隔一段时间就会看一遍这个魔兽的 CG， 然后或者是安利给别人看啊，你看暴雪爸爸做的 CG 多好，都好看，就是觉得又看到这个 1.0 的时候，还是觉得会很震撼。然后看到，尤其我觉得啊，亡灵术士的人很帅，然后那种由人就是从心里这种。就生出了这种为了部落的感觉。 行，你们俩别打起来了，别部落一个联盟。哎，其实你刚才发现没有，部落术士啊，亡灵术士先映入手的是他手里的那个串儿。 对， 那是咱北京的东西吧？ 是吗？ 那是串儿吧？玩的那应该是 北京那珠子吗？ 感觉是这意思啊，感觉他也在转那个。 原来魔兽世界从 1.0 开始就已经在有意的加入了中国元素， 只不过在熊猫人才特意加入这个种族啊。 可以可以。 马野呢？看完这有什么感觉？回去要练一信号了是吧？ 我这 CG 呢看了大概就是有将近小20遍了，就是每次看都特别的燃。我每次去网吧的时候呢，我都跟我旁边说：“哎，咱今天先别着急玩，我给你看《魔兽世界》的 CG 啊，一个一个的看，先给他看这个，把这个1、2、3、4、5、6、7都看一遍， 对， 然后再给他讲讲这个故事， 对。 如果他感兴趣，我继续讲；如果他不感兴趣，再说。 再感兴趣，你就让他拉着他建战网、 哎。对 、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你说咱们老说什么是情怀，什么是共鸣，其实就跟很多人咱们去听演唱会一样。”哎，比如说啊，无论是张学友唱《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底下有一片泪声啊，还是周杰伦唱什么歌，你能有共鸣？ 对， 其实这个所谓的共鸣，包括刚才 C 这一响，就是咱们当年玩过的人才有这种感觉， 对 魔兽的那种共鸣感，是吧？啊，也是，看看咱们网友都在这儿啊说什么，说子阳很有情怀，咱们有一个网友 有情怀 啊，对。啊，然后还有人说老北京亡灵，有可能，他有可能生前是 老北京， 对，在倒串的这种，对对对，很北的暗夜精灵啊，确实不错，我觉得这个暴雪 CG 做的确实挺好的啊。其实那咱们上半场聊了半天，过去咱们再说回来啊，咱们说现在这个魔兽。啊，现在已经开到这个算是阿古斯，马上开新种族了，今儿都。 对，我们已经把这个魔兽世界、魔兽系列20-30年的这个最终 BOSS 萨格拉斯给打败了。 对，都给打败。你想当年那么厉害的人啊，啊，那现在这个玩魔兽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你们再说说。还有什么样的感觉？怎样？ 我记得就是大概2、3周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刚开燃烧王座吗？ 是。 我记得在刚推完阿古斯的那一刹那，就是所有工会的人就是耳朵里面全部都是一片嘶吼声、呐喊声，然后我当时就是脑子是懵的状态，我就是觉得就是你花了很多很多精力、很多功夫在上面，然后可能是真的达到了一个你现在所能达到最高的那个目标，就是有一种成就感，然后就是那种目标直接填满了你的那个所有的心，所有那个心里面的目标，那种感觉特别特别满足。 反正这比咱们 那个年末站在台上汇报演出朗诵得来的这个感觉 吗？那种感觉不一样，不一样， 还是自然会说一样。那个主持对学的很到位啊，这个本来想给他带进去的啊，这个木星呢？ 我。现在玩魔兽世界可能就是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吧，就是只要我闲下来会没有什么事，就没事的时候呢，我就会打开魔兽，然后总有事情做呀。我可以说我刷一个副本，我打一个，或者是我打一个大秘，然后总有事情做，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就生活中的习惯嘛，觉得 一部分了， 对，已经成为一部分了。觉得可以魔兽可以说是虽然玩魔我玩魔兽时间比较短，但是魔兽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哇。 那这个感觉真的非常好。 嗯， 我说实话，我玩魔兽啊，中间还这个 A 了一段时间，其实从开头到现在， 为什么 A？ 不会有人不知道 A 什么意思吧？ 啊，应该都知道 AFK 嘛。啊， 当时因为在这种学校办活动嘛， 啊， 就是 比较忙 的时候就不玩了。 嗯， 就现在想，很多玩魔兽的人可能都是一些这个。至少都是我们的这个哥哥姐姐辈儿，现在零零后的叔叔阿姨辈儿，有很多这样的玩家。那么他们 越说我越心痛， 叔叔阿姨这个比较难受。 好好没关系， 他们可能玩魔兽世界就是为了一种最早的坚持， 是 特别是最初那个巫妖王陨落的时候，很多玩家当时内心就是感慨万千。 对， 这个魔兽争霸这位英雄王子终于有了他的结局，他最后王子说了一句话：“终于结束了吗？”父亲说：“王权没有永恒。”那个时候。可能点燃了很多人，就在前几周，我们知道燃烧。 然后现在很多人去刷无敌，你说真的对得起这个版本吗？真的对得起吗？一遍又一遍的反思。哎呀，真是这些。 咱们前几年不是这个燃烧王座出了吗？就是出了这个最终的 CG 啊， 肯定有很多所有的魔兽玩家会有一种火影忍者的粉丝看到火影完结的时候那种心情。 咚咚咚。 对，有那种心情。我们想萨格拉斯这么多年终于结束了、 啊、 我们还记得伊利丹在说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The hunter is nothing without hunt， 就是没有猎物、嗯、就没有 一个没有猎物的猎手是 没有用的， 对， 就是翻译成汉语就是没有猎物就没有猎人。这句话呢我们都知道是在伊利丹在黑暗神殿被玩家击败的时候他对马尔维说的， 对， 他说没有猎物就没有猎人，没有了我、嗯、你将什么都不是，马尔维。然后他被杀死了， 对， 马尾觉得我这一万年 修行 追 捕 一万年的修行没有了，就他觉得很空虚。而在最后的燃烧王座呢，他把这句话留给了自己，他作为一个孤独的恶魔猎手，作为一个曾经的反派洗白之后来继续维护拯救这个世界的一个角色。 嗯， 我觉得暴雪这三十年的这个角色的刻画得非常好。嗯， 是。你知道就是我想想啊，这块咱们应该怎么弄一下这个节奏呢？我觉得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前瞻一下8.0的这个 CJ 吧。 嗯， 咱们回来再继续接着聊一下。 好 吧， 好的， 好，咱们前瞻一下啊，前面的这个最新的 CJ 动画， 这 CJ 非常有趣的一点。 对、嗯、走你先。 世界付出了太多，已经忘了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强大。 密集队形，整体推进。洛丹伦是我们的，陛下，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中来，怎么样，三位感觉？ 啊，女王最帅， 女王最帅， 汉毒英帅， 各自已经现在区分阵营了。马野，你快调和一下。 我们看这个视频里啊，有两个很大的，我们两个这个大酋长和这个国王都有了这个别的天赋的表现。那个香瓦纳斯呢，展现了自己的女妖形态，而这个安杜因呢，他作为一个这个牧师，有了新的专精，武器专精，这个也是非常的厉害。 对，我估计跟猎人生存猎似的，马上就会出这么一个天赋。就 这个安杜因呢，他肯定是偷了一副战士的牌， 生存木， 生存木， 生存木，对对对 对， 然后你看完这个有没有什么感觉？你最喜欢哪个英雄之一？ 哎，我把这种的这个问题呢留给二位联盟和部落的代表来说。 啊，那你来说。 其实啊，我觉得有一点背叛联盟的意思啊。我其实特别喜欢那个巨魔， 就是巨萨满， 因为我最喜欢的那个部落角色就是沃金。我觉得沃金是部落里面最理性的一个人。然后他在那个前段时间 CG 里面死的时候，我还挺难过的。 是。 然后这个时候看到就是很相似，就跟沃金形象很相似的一个人，就往地上放那个闪电链，还不管是什么的， 对， 那种感觉让我想起了沃金以前那种理性的形象，觉得还是挺好的。 啊，既然他这么说的话，那我也有背叛一下部落吧。虽然我觉得犀女王很帅啊，但是看了7.0就觉得，身为一个部落，但是还是觉得瓦王是真的是很厉害、很伟大。然后尤其是7.0 CG 这里，他在去攻打破碎海滩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安杜因的那个画像，然后现在安杜因接起了他爸爸的这个国王的那个地，就是国王的位置嘛，就觉得还是这种传承感是非常强的。 是，咱们工藤新一啊，在大哥也说了，近战牧师最为致命。 对， 还有池深说牧师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接触木九已经很厉害了啊，就是输出 牧师，无论是在炉石呢，还是魔兽世界，都是一个很变态的、 很变态的职业。所以咱们四个为什么没有人练牧师呢？其实我练过。 我也练过。 对，我有一个牧师100级，当时满级100的时候练过一个，但是。你知道起装备永远是一个痛，你知道吗？就是很难起装备。其实你现在如果让你重新练一个，其实你想你从神器就开始做但是我觉得现在练小号就没必要做神器了，不是马上要给收回去了吗？是吧？ 还有一年呢。 对，就是你想神器小号得做神器，然后做战役，开抗魔联军，开阿古斯，然后开世界任务。现在想想我觉得 真挺麻烦的。 对，弄一个小号真的非常麻烦。 不过我听说就是如果你的大号在破碎群岛可以飞的话，应该小号也可以。 小号是可以 飞的， 小号就直接可以飞了。 啊，飞没有用啊，但是那些任务你不还得做吗？ 会飞的话很方便啊。 所以说等会儿我要问一下，在座咱们四个人有谁会飞？ 我也会啊。 是个，只有我们不会飞， 只有咱俩不会飞。 只有像我这样的学着制皮专业，给自己做个马鞍，在马世界的喊谁会做马灯，配一个马鞍一个马灯，然后骑着自己的小马到处走。不然你在野外走着走着就被那怪给摸下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你说起这首突然想起一首诗啊，那首诗咱们小时候学的那个 啊，我知道那首诗， 说 东市买骏马是吗？ 还有一个， 男士美配 还有一个，还有一首诗更简单。 什么？ 咱们那会儿学的那个， 哪首诗？ 你想想，跟马特别相关那个 马， 枯藤老树昏鸦， 小古道西风瘦马。 怎么有人特别惨的感觉？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特别像马野走在 破碎群岛。 对，走的啊，也会走的破碎群岛。对对对。那其实咱们咱们四个刚才也说嘛，现在玩魔兽其实有时候更多不是说打个本啊或者什么，因为现在真的有点怎么说呢，魔兽也不能说快餐化。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你们觉得魔兽这个游戏还能再火一下吗？ 我觉得火是不可能了，但是维持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过一段时间的。特别是现在这个8.0，我估计还要回归很多玩家。 8.0的时候是吧？ 对。 那你觉得如果要魔兽开创一个最好的版本，你喜欢停留在什么时候？ 我觉得最好版本就对于我们来说毋庸置疑就是潘达利亚了吧。 为什么呢？ 潘达利亚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有中国元素。 很有中国元素 啊。 是是是。那木星呢？ 我觉得 魔兽再火也是，我也是觉得很难了，但是魔兽还是会维持下去的，比如说像我这种的暴雪忠实粉丝我会一直坚持到魔兽，坚持到它官服那一天。 哦，那如果 希望这天不要到来。 对，如果你觉得有一个版本对你来讲是最好，你喜欢哪个版本？ TBC 燃烧圆周。 哦 ，TBC 啊，我也很喜欢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平衡， 而且是人最多的时候嘛。 对。 然后是觉得做的还是整体还是不错，但是现在版本也很好啊，魔兽就是很好啊。 是，马野呢？ 我觉得《魔兽世界》作为暴雪它最早的一款游戏。最短一款游戏之一吧，他肯定说这是他未来要继续坚持的一个道路。但是我们发现暴雪他其实很聪明的，一方面他在不断的优化魔兽世界的剧情和玩法， 对， 吸引更多的玩家。另一方面呢， 其实 他 画面也有优化， 他把他的各个游戏之间紧密联系着，你玩一个你就想玩另外一个，比如说玩风暴和玩炉石的人肯定也会来玩魔兽世界。 是， 对，以及我们未来这个暴雪的魔兽电影系列肯定会继续推进，每一次电影上映都会迎来一次就是新的玩家的加入，这个是肯定的。 哎，你觉得咱们觉得上一个魔兽电影是怎么样？你们觉得？ 哦，电影我看了七遍， 七遍是吧？ 对， 木星和子阳 觉得，可能对于没有玩过魔术的人的话，那个剧情线可能不是特别明确吧。 对，但是大家也不难理解，其实就是一个刺客杀了国王，然后有一个法师回去报仇这个故事啊，比较简单。其实他节选的那段也是大家比较好懂的。 对 啊，那子阳呢？ 就是我其实觉得 看电影的时候， 这个电影啊，真的其实对那个，如果你真的对魔兽没有任何了解，其实还挺困难的。 是 就是我记得我每次去看，我大概看了两遍还是三遍，我忘了。就是每次旁边都有一个就是完全不了解魔兽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要跟他解释，哎，你看这个人是那个加尔鲁什，哎，不是。 那个 啊，格罗马是地狱咆哮，他是那个在魔兽里面很著名的一个角色。然后这个人呢是那个什么， 那个杜隆坦， 杜隆坦就是那个萨尔的爸爸。然后那个小孩呢就是萨尔， 是 我要跟他介绍很多。就如果他对这个电影没有对魔兽没有了解，他一定不知道这个电影里面讲的是什么。 没错，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我们魔兽最吸粉的一个种族就是血精灵嘛， 对。 但是血精灵在魔兽的那个电影里面只出现了大概一到两秒， 对， 我就是觉得很不能理解，对于我来说。 而且出现的三个血精灵里还有一个 挂了， 长得特别的丑。 对。 可能你知道欧美人跟咱们审美习惯是不一样的，应该是 可能吧。 啊，其实说到这儿啊，最后一点我想说那个啊，曾经我去听过一次魔兽世界的音乐会。 真的特别想去。那次非常可惜没去成。 对，在咱们老北展啊，老国， 对对对， 老北展啊，那次其实比电影呢，就是都是那肯定是只玩魔兽人会去。其实我在听那音乐会的时候发现我年龄还不算小。就是在那里还有比我更大的很多人。 那当然是。 你知道当那个音乐会开始的时候，他先从亡灵序曲开始唱。你知道整体都是外国的那些人过来。都是他原创，而且他们这回来了一个原创的音乐总监和一个剧情的魔兽世界剧情一个总管。都是非常年龄大的一个人。当时你知道他们在说完亡灵序曲的时候，然后这个人就在说了一段话，我觉得那句话当时全场都很燃啊。那个人是这么说的，然后他说有一个主持人嘛，咱们中国主持人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但是就是问了一个问题，说魔兽对您来讲说啊，您现在到探啊都已经70多了吧，说您现在对您来讲还意味着什么呢？他说啊，小姑娘我跟你这么说吧，他说我当魔兽世界音乐总监好像已经有加上他们研发他好像已经做了17年了。他说我做音乐总监已经有17年了。他说现在魔兽世界的对我来讲是什么，他说对我来讲就是每当我进到家的时候，我会有一个设置在不停的厨房会响起魔兽世界旅馆的音乐，而且所有旅馆会循环，就是那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他说我在我家客厅的时候会有那个什么音乐，说我在我家地下酒窖的时候会响起这个亡灵什么那种音乐，然后在我家露台的时候会响起，他说而且每个大陆的音乐一直放。他说我觉得在我心中，他说有可能很多人离开我们了，他说但是魔兽，他说这个世界，他说哪怕等我有一天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说但是我觉得我会去了魔兽这个天堂里。 石哥你说的这一点就是让我想到了暴雪最吸引我的一点，是我最佩服的一点。 说 有很多一些魔兽的忠实玩家和一些魔兽的开发者，他们在去世之后将会永远活在艾泽拉斯世界。比如说我们在暴风城里就会有一个大法师，他名字我记不太清了，他会接你个任务，你可以接一个任务，他会把你变成一个什么小动物啊，变成什么，就是把你变成一个教具，叫做什么大法师某某的一刻。 啊，那么这个大法师呢，他曾经是一个魔兽的程序员，在他死去之后呢，他的这个精神继续存在艾泽拉斯，以及还有前段时间最著名的有张炉石传说的卡片叫做恐惧战马。